时间是历史枯竭，黄灯彻夜伤我不眠，又许我来破解。旁人冷眼，人心不能够。 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I know how to say breathing and keep myself from feeling every single blow that comes my way. I'll just stay in shallow.

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有理有疲倦，付出爱的代价，无力自拔，心放不下，勉强爱的赢却变成时差。

徘徊，在今天找一个真爱的人与我同在。缘分是不停呼吸着的理想，也需要时间的生长与荡漾。 今晚来 play， 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实现。爱就像 whiskey 明天耐人寻味。Ooh ooh baby， 压着不住好感向你靠近。You got m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你在身边和窗前留下我的印记。Baby, baby, baby, you're my little lady. Baby, baby, baby, always got me waiting. Baby, baby, baby, but I like the little feeling. You want to, want to step靠近你身边。 I'ma get it, I gotta get it, I gotta get it, I gotta get it. watch baby， 这气氛真的美美，我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DJ baby， oh, I can make it， 让你紧握坠入我的爱河。无法看见你望着我抛媚眼，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一剑喝掉。你说你不是我的解药，把它做掉。每世界配对都很无聊，你再慢到吧。爱丽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只好更想你靠近 Baby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睛在身边的瞬间留下我的阴天你在笑我点头我再怎么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你好像不太在意 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Oh m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 you baby Girl what do I want to stay靠近 Yeah

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